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18，北京多云，28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分别会见蒙古国总理、波兰总理、埃塞俄比亚总理、捷克总统。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 李克强分别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蒙古国总理、波兰总理和埃塞俄比亚总理。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分别会见越南国家主席。 2013到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600亿美元。 中美就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达成10项共识。 韩国执政党萨德对策特别委员会呼吁中断部署萨德。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蒙古国总理额尔登巴特。习近平指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双方应坚持互信合作共赢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习近平强调，中蒙关系有着广阔发展前景，双方要切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相互信任，确保中蒙关系发展不偏离正确轨道。要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和跨境经济合作，拓展矿能大项目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合作。要充实青年、媒体、地方往来等领域交流内涵，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和互信。习近平指出，蒙古国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中方欢迎蒙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要落实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农牧业产能、能源等领域合作，使一带一路倡议和蒙方发展之路倡议对接产生实效。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助力三方共同发展。额尔登巴特表示，发展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优先方向，蒙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蒙中高层交往、经贸合作、人文交流。蒙方愿发挥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作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互利合作。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波兰总理西德沃。习近平指出，中方视波兰为中国在中东欧和欧盟内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波方一道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扩大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对话，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保持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方向。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金融、环保、高技术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贸易更加均衡发展。要加强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波方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希望波方在欧盟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中方主张将16+1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接口，中欧四大伙伴关系落地的优先区域和中欧合作新增长极，希望波方继续推动16+1合作做大做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欧合作在中东欧地区得到更大发展。西德沃表示，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均衡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波兰非常重要，波方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开展投资、高技术、旅游、文化等领域合作，相信这将有利于促进波兰和欧洲同中国的互联互通和贸易。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埃合作已经走在中非合作前列， 为体现双方关系的战略性和政治互信的高水平，我提议将中埃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要集中资源优势，重点打造互联互通、产能等领域合作项目，安全有序有效推进两国经贸互利合作。要加强青年、妇女、高校、智库、媒体、文化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方欢迎两国扩大航空合作。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捷克总统泽曼。习近平指出，去年中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新时代。当前中捷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的政治基础，要加强高铁、核电、金融等领域合作，继续扩大教育、文化、科技、卫生、旅游、影视、地方等领域交流，拓展青年交往，加强冬季运动项目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中捷已经就共建一带一路签署双边合作规划，这是中方同欧洲国家签署的首个双边合作规划，具有积极示范效应。中方希望中东欧各国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为欧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示范作用，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泽曼表示，捷方大力支持一带一路这一宏大倡议，愿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合作，特别是在贸易、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小企业、卫生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弘扬中乌世代友好精神，推动中乌关系继往开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指出，建交25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乌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建立起真诚互信和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紧密合作，共同实施了一系列大型的合作项目，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指出，中方致力于同乌方发展全天候友谊，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让双边关系更好助力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同乌方就国际事务、中亚地区形势、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的近邻、要邻，更是全面战略伙伴。我愿同你一道，弘扬中乌世代友好精神，推动中乌关系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中乌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已经成为引领两国合作的主线。中方愿同乌方深挖潜力，推动中乌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取得新进展。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规划好两国合作的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要充分挖掘经贸合作潜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实现双边贸易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中方愿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乌方拓展产能、投资、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одолжающий финанс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другие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伟大邻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人钦佩。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积极因素。乌方感谢中方支持乌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自身利益和重大关切，支持中方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立场。乌方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两国高层交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经贸、投资、产能、基础设施、水利等领域合作和地方人文交流。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协调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了两国经济技术、交通运输、医疗、农业、水电、中小企业、基础设施、旅游和地方交往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米尔基约耶夫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马哲、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蒙古国总理额尔登巴特、波兰总理西德沃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会见陈大光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快对接“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按照海上、陆上金融合作三线并举的思路，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等框架内的合作，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促进两国边境乃至本地区的和平安宁与繁荣，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在会见额尔登巴特时，李克强表示，我们愿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同蒙方发展之路战略对接，加大对跨境口岸建设和跨境经贸合作的投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落实好住宅建设、农畜产品深加工、能源资源利用等领域达成的合作共识，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见后，中蒙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经贸、人文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在会见西德沃时，李克强表示，中波双方要发挥好两国总理定期会晤等机制和平台作用，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升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往来水平，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培育新兴领域增长点。希望波兰在中国欧盟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内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会见后，中波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环保、旅游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在会见海尔马里亚姆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产能合作取得扎实进展。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民航客机和通用飞机安全性好，在国际市场有较强竞争力，契合非洲区域航空发展需求，希望埃方积极考虑采用。同时，希望埃塞充分发挥中非产能合作先行先试的优势，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会见后，中埃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经济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张德江在会见时说，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发展同越南国会的友好关系，愿加强各层级交流合作，相互借鉴在治国理政和立法监督等方面的有益经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和两国人民友谊。俞正声在会见时说，中国全国政协重视同越南祖国阵线的友好合作关系，愿同越方继续保持多层级密切往来，深化参政议政经验交流，大力推动两国民间交往，为促进中越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云山在会见时说，中越两国要用好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夯实双边关系的物质基础，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改善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同时排除干扰，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昨天表示，2013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预计今后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每年6000亿到8000亿美元以上，对世界经济稳步复苏、相互投资贸易自由化等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国际产能合作旨在发挥中方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和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对接中国和沿线国家供给能力和发展需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说，近年来中方同沿线国家在合作机制、大项目落地、体系建设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产能合作进展积极。 中国高铁、核电走出去的 第一单都落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印尼啊雅万高铁已签署商务合同，并有望全面开工。巴基斯坦卡拉奇二号核电机组项目已经顺利开工。到2016年底，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建立初级规模的开发区56家，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8万个。 2013年至去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600亿美元。截至去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1100亿美元。 今后5年呢，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够达到每年呢1200亿啊到1300亿以上，也就是6000亿美元到8000亿美元。当然，其中有相当多会落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三年来，我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通信业发展战略，开展政策交流，推动行业标准体系互认，发掘合作潜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工信部还拟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合作意向书，把我国的先进技术标准引入到沿线国家，服务于东道国经济发展。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昨天表示，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下，针对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中美双方工作团队共进行了近30轮磋商，达成10项重要共识。其中，美方将派出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作为中美两国合作成果，这体现了互利共赢的原则，也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期待。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美方将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美方认识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将派出代表参加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包容的，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参加。 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清单显示，美方欢迎来自中国企业家的直接投资，就像欢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投资一样。商务部副部长于建华说，现在双方投资呈现上升态势， 我们双方都欢迎对方的企业来进行投资，他们有数额的限制，现在我们和美方在探讨能不能多给我们一些名额，多续一些企业。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美国的投资者，就像欢迎其他的投资者一样，来扩大对华的投资。 根据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清单，在中美双方在进行一轮技术磋商之后，中方将尽快允许进口美国牛肉，最迟不晚于今年7月16号。朱光耀说， 在整个国际社会合作过程中，大家是互相参考，来看我们怎么样在这种贸易中互利双赢。 为迎接明天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今天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一带一路”报道。经济之声系列报道《行走在‘一带一路’》今天播出“中塔共建纺织产业园，织就互利共惠新思路”。音乐之声播出系列节目《跃动一路》，采访印度尼西亚中文老师黄晴晴。中国乡村之声专题述评“一带一路”沿线的农经密码，今天关注农产品优势如何互补。神州之声今天播出“一带一路”原乡朋友圈，讲述客家人的海上丝绸之路悠悠松口站。电视中心全媒体专题节目“千里一路云和月”今天播出第四集《刘大夫的针灸课》。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语言广播系列报道丝路上的民族交响，今天播出正在腾飞的霍尔果斯。关注央广更多一带一路报道内容，请登录央广网主题策划新丝路新未来及央广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多证合一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各类证照数量过多、准入不准营、简政放权措施协同配套不够等问题。意见提出，要坚持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相结合， 大力推进信息共享，打通信息孤岛。各地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部门间企业基础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实现企业申请资料从反复提交向一档管理转变。要利用互联网加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快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最终实现各种材料一次提交、部门流转。 新闻动车组，京津冀发布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线，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震受灾群众完成初步安置。请听报道。 京津冀三地商务部门昨天发布了共同编制的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该规划明确了一河双层五通道多中心的环首都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预计到2020年，规模以上农产品流通企业在天津、河北直采直供蔬菜量将达到15万吨，增幅将提升至18%。天津、河北供应北京蔬菜数量比重由2015年的20%提升至25%。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申金生： 经过三地商务部门的统筹协调，目前已经确定了首批拟重点建设的项目是44个，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正式启动建设了其中的8个项目。 央广记者贾立良天津报道。 近日，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在武汉上线，未来全国5000多万名建筑工人职业档案都能在这一平台上查询，每名建筑工人工资通过专用账户发放，确保及时足额不拖欠。中建三局工程总承包公司副总经理邓伟华： 通过这个平台的使用，他的过往的一些信誉和技能情况也会在这个平台上有记录。 据介绍，管理平台使用实名制一卡通，一人一档，填补了过去多年劳务管理空白，成为工人们的职业电子档案。这些信息还可以与公安机关的人口信息系统对接，劳务工人还能获得求职招聘、法律援助、职业培训、个人信用查询等社会服务。湖北台记者杨宇武汉报道。 11号凌晨，发生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的5.5级地震已造成8人死亡、29人受伤、12000人受灾。目前，灾区已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医疗、消防、灾后重建等工作已全面展开。塔什库尔干县副县长王九奎告诉记者，目前全县已设置12处安置点，受灾群众通过搬住富民安居房、投亲靠友等，绝不在土房、危房里留一人。 目前搭建起的帐篷大概是8倍顶左右啊，我们还在等了，后续的上来以后也是连夜啊，我们也把它搭建起来。 目前地震、医疗、消防等专业力量正全力组织抗震救灾，灾区规划、重建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央广记者吴卓胜新疆喀什报道。 中共上海市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韩正为市委书记，英勇尹红为市委副书记。 中宣部昨天在广东深圳召开基层工作加强年经验交流总结会，对持续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部署。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昨天发布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实施方案，今年全国将退出粗钢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 青岛西安昨天签署推动一带一路物流供应链一体化备忘录，标志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在通关检验检疫一体化的基础上启动物流供应链一体化。 教育部昨天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科学确定普通高中规模，防止建设大规模普通高中，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为有序推进选课走班教学和新课程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中央追逃办透露，截至5月8号，已归案的40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已作出判决的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法院已审理但尚未宣判的9名，移送审查起诉或正在侦查的13名。 新华网指出，40名到案百名红通人员归案方式迥异，判处情况也截然不同，这充分体现了追逃追赃工作中宽严相济的政策，同时也向外界释放一种信号，那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 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报道，湖南省一条投资200多万元的公路建成不到1年就多处破损，监管部门如同稻草人形同虚设。 案发后，当地纪检部门对11名不担当不履责的人员进行了严肃追责。 法制日报评论，监管部门成了稻草人，这样的案例教训既典型又深刻。对党员干部来说，制度不仅仅是硬约束，同时也是防火墙，将制度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事业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国家卫计委近日表示，今年要在全国85%以上的地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力争实现贫困人口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覆盖。 人民日报评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关键是要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解决好人和钱的问题。如何在保障家庭医生取得合理报酬的同时，不过度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加强政策引导。 云南省大理州政府近日透露，洱海流域两围整治已全面铺开，洱海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共计2415户餐饮客栈经营户被暂停经营，下一步将确保不让一家客栈在整治期间擅自营业。 中国经济网点评，作为大理旅游的窗口和名片，洱海的生态环境必须得到有效保护。当环境旅游经济系统实现了良性互动，对于商家来说，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不言自明。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萨德对策特别委员会昨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呼吁中断部署萨德系统，并要求对部署萨德履行国会审批程序。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当天，韩国国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长沈在权作为代表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将促进召开听证会，就萨德部署程序上的合法性、萨德费用分担是否有秘密协议等问题进行调查。萨德是朴槿惠政府遗留下的问题，萨德系统的部署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新政府已经成立，以国防部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应该立刻停止非法部署萨德。 韩国消息称，本月之内召开国会层面的听证会，就部署萨德系统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选址地点的环评以及费用分担等问题进行调查。如果韩美之间有萨德部署费用相关文件，届时会公开，以消除民间疑虑。 俄罗斯国防部12号说，俄军9号在黑海上空成功拦截一架试图接近俄边境的美国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 巴西卫生部11号宣布，由于全国范围内寨卡病病毒和小头症的发病率明显回落，针对寨卡和小头症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 巴基斯坦参议院副主席阿卜杜勒·海德里的车队12号遭遇炸弹袭击，目前已导致60人死伤，海德里本人受轻伤。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1号将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预期的2%下调至1.9%。 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科学家12号发表报告说，地球表面存在着大片此前没有记录的森林，面积约为澳大利亚国土的60%。照此估测，全球森林面积至少增加了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蒋勇、文琪，主播于方、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